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父母老了过节欢，儿女一堂笑开颜，孝顺儿子买礼物是真真假假，羊毛衫。 哎哎哎，老板，老板 啊， 老板，那个你看那件那个哎那个红色的羊毛衫多少钱啊？ 这个你说这个、 对对对对， 眼力够可以的。 先看先看， 这是一个波斯的羊毛衫，波伊朗 啊。知道了知道了、那怎么了？ 好啊，人家那地方那个羊毛好，羊好啊。 哦， 就是您有眼 力。羊都红色的，那边的羊 不是后染的。 啊、哦，那是染的，我以为天生红的呢。 对对，是 那还是比较奇特的啊。 但是呢，您看啊，这个特别适合您，我估计您应该是给您母亲买吧。 对对对对， 哎，这个 你真有眼力，不是我自己穿，不是我自己穿， 对， 是给我妈买的。 是， 这不过年了嘛？ 嗯， 过年了，我说那个给买一个，喜庆嘛。 是，不贵不贵不贵，6两银子。 还不贵呢。 嗯。 6两银，您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怎么你要抢我呀？ 不是不是不是， 哦， 我呀，在那个贡院，你知道吗？ 贡院知道，教书啊。 对对对对， 嗯， 我是一个教书先生。 嗯， 然后呢，我们这贡院的待遇，一年啊才2两银子， 那够啊，给妈妈还 是够啊。您这好家伙的了，这小不可。一个季度才5两，您这6两，我3多月白干了，那哪行？便宜便宜的，便宜的，便宜的， 便宜啊！ 哎， 便宜点，我看您那个 3钱吧。 行，行，您出去出去。 不是， 你别回，别回。 3两， 回回 去。3两 太低了，我们本钱还不够呢。 那你说多少钱？ 这样吧，这样吧，这个要不您就2两吧。不是啊，我这再加2两吧。 哦，哎，我说您是这样啊，您这太好了，您这个店家 再加2两， 店家就少。 我呀就喜欢跟那店老板这聊天，看着人特诙谐幽默，你知道吗？ 那也是。来，大妈大妈，我先买，您后买啊，您后买 啊， 我先买， 快点啊！ 你看行不行？ 你刚才说好了2两一个，待会儿我也来一个。 5两啊！我说再加2两啊。 5两啊？ 嗯， 就3两银子了。我这孝顺孝顺父母嘛。可能人家 这边 心嘛， 我这边落价，您那边得涨涨啊。 3.1吧。 哎呦，咱抹4.9吧。 那就4两吧，行不行？4两。 4.5。 四两。 四两五。那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四两可行啊，你可别告诉后面老太太，他这四两两件我就可就不挣钱了。 行，知道， 行吗？ 我都听见了。 哎呦喂！ 行，四两，那怎么着？ 您等一会儿，您给包上， 包上， 我妈 买。您还得有爸爸吧？ 这不废话。 我的意思是，家父还健在吧？ 当然了，我爸爸身体好着呢。 不是啊，那你光给妈妈买？ 我爸穿红的不好看，拿得穿。 他这有蓝的。 对呀、啊，你蓝的呀。 您到底是哪波的呀？ 我就 看热闹那波的，他是。 哎， 你看这蓝怎么样？ 这蓝的， 嗯， 这蓝的。没那红的喜庆似的， 那老爷子穿太红吧，也显得不老好的。 啊、 哦、是不是？蓝色呢？ 都款式倒一样哈。 哎、 你看都是鸡心领，哎， 对， 上面这编的花还挺样的哈。 这叫什么呀？这叫情侣装。 他背心我看见穿着一对情侣衫。 对。 啊、 哎，你想想这老两口穿着那个一红一蓝，多招人烦呐！不是、啊，多面的喜庆啊。 哦。 是看着都眼馋啊。 嗯。 多么幸福， 一红一个蓝， 嗯， 看着多么招人烦， 多么招人，都这看着都眼馋， 对对对，大眼馋哦， 对， 太好了，那这样， 嗯， 那便宜的，便宜的， 不这一样， 不， 小价格， 那不行， 这怎么还不行？ 一个四两，两个七两， 要不这样，你让那大妈买，我看大妈 一个四两，两个七两、嗯，两个七两，三个十两，你看这账头多清楚， 嗯，你买60个，我得赔你钱， 三个十两，四个12两。这以此类推，你看 什么了？你 对， 八两就八两啊！ 什么八两？ 你看，你孝心怎么还能打折呢？ 七两五， 对不对？ 七两五，好不好？ 七两五吧。看 二位，这都够8个钟头了，这你二位能不能快点？ 行，没问题 啊！行， 那是这个什么？ 小伙子很孝顺， 不， 七两五。 那什么？那你包着吗？拿走了吗？ 不，这个衣裳都是样衣 啊， 都是样品。 怎么着呀？ 我这么的，我给你快递一对崭新的情侣装给他们不就得了吗？你把那地址给我留下来， 我地址 我们送货上门。 那给我啊，反正我还没给你钱呢，都是。 就是 来， 您得来点这定金呢，我们好发货。 来，这一钱银子是 一钱银子， 一两银子，行了吧？ 嗯，好嘞， 是。 你 慢走啊， 小伙买完了， 买你买吧， 哎，我也不买，我就是看热闹的。 哎，爸，姐，我回来了，爸，你这么急呀、啊？还怎么了？ 兄弟， 啊，姐怎么了？你说， 你回来了？ 哎，我回来生那么大气干嘛、 啊？不是生气，生着急呀、啊，兄弟。 我没回来着急着的， 不是生你的， 好几天没合眼了， 哎、 什么事儿、啊？ 你可不知道。这万家呀，出事儿了！ 不是你老乐什么呀？我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出事儿！ 你别哭，你先别哭，你不要这么哭，你别这么哭。 妈病了， 哎，就前两天。 不是，等会儿，妈病了， 住院了， 不刚好？不对呀、啊。前些日子不写信好好的，我给妈买新衣裳呢，咋能病了呢？ 就前两天啊，你妈呀， 什么病啊？ 中风了， 住进了牛市医馆了，哎，这一下就醒不过来了。 大夫说了，能不能醒啊？看奇迹了。 不能啊！这我给我妈买，你看，我给妈买新衣裳，说第二天，说过来就寄过来了，怎么能？这玩意儿。那怎么的？ 你说这大过年， 你说姐这怎么妈就病了呢？ 哎， 别哭，不是哭的事儿。 快递，家里有人吗？ 哎，谁的快递？ 家里有人吗？快递， 爸，我的快递。 您是张秀祥？ 对。 啊，祥子是你？ 对。 好嘞，哎，您的快递啊，您收好了。 好。 哎，不对。那到付的，您这 鸡贼的商家多少钱？ 625， 凭什么包邮啊？ 阴魂不散的商家， 不是，人家说人那边说了，人家说您拿走，您走的时候就给了一两定金。 对呀、啊，哦，明白了，把差钱补给他是吧？ 对，您不能， 明白了，好嘞，这625， 哎， 你带回去吧。 那不是我们那快递的钱，您 快递钱多少钱？ 到付 啊，多少钱？ 1两 啊，白砍半天价，早知道，哎呀，这7两5拿走、哎。 好嘞，祝您生活快乐。 行，甭住了，快走， 再见啊， 再见。 兄弟，你给妈买什么了？这是 红衣裳，你看， 哎呦，还真好看。 哎呦，你说他要没病，这穿着多好，多高兴。你现在这病了，躺着，哎呀，我也不知道事儿。 兄弟，这红的，这是给妈的哈？ 对，蓝的给爸的。 嗯， 那不是还叫蓝的？ 等会儿，我看看这个。这红的呀，你给妈送过去。 嗯， 虽然妈不知道啊，但是也要知道了呢，也能高兴高兴。 对， 这蓝的这给爸，这可不能留着。这必须这得退货，这个。 干嘛退啊？叫什么？干嘛退？爸穿着呗。爸没妈病了，爸能穿。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衣服？ 10天前吧。 10天前 啊。 嗯，咱妈是5天前病倒的。 嗯，怎么了？ 说明你买完了这2件衣裳之后，咱妈就病了。 这衣裳有点晦气。 对， 哎呦， 就这衣服给带来的。 那不行，那咱往回退吧。咱 别，而且咱们老家有习惯， 对， 带来晦气的东西得妥善处理。 那退回去。 这个老爸的那件最好赶紧给退回去。 对对 啊， 爸，那个什么， 您别试了吧， 哎、别试了。 我看见了， 我知道， 我拿我看看。 不是，这跟这妈那一块买的，妈那我给送过去，您这我们给退了去，好不好？ 哎呦，别说，你看从款式啊，从这个这大小，你看这羊毛衫还真好看。 不是，爸，您媳妇媳妇，我们以后再给您买，这不行，这退货。这我告诉您，这就是妈这衣裳啊，可能不是妈这病啊，可能让这衣裳方的，你知道吗？您再穿上，我估计单会去了。你退了得了啊！ 咱不说，但是不说别的，就说这样子 啊， 真的挺喜欢。 是这样子挺喜欢，回头我再给您买。 好 是好看好看，那个咱您别留，我们给退回去，原样退回去，好不好？ 成吧，那嗯， 对， 真挺好看。 我知道，我知道，您别，您这么大人了，是不是？ 听兄弟， 能一件衣裳， 啊、 不许争抢。 不许争抢 啊！ 行， 不许争抢啊！ 那回头会得给我买 啊！给你买啊！那我给妈送过去，然后把这蓝的退了去啊。妈，你听不见说话，妈。哎，明天就春节，给你买的新衣裳你也看不着，等您好喽啊，穿上新衣裳咱一块回家过年去啊。得嘞，您。给你挂床头，你看着啊，这，等会儿，姐， 哎，兄弟， 我把爸这件，我找一快递点，我寄回去啊， 赶紧给送回去， 我寄回去， 千万退了啊， 我就跟那儿 想着，包好了没有？ 带在这儿，带在那儿呢吗？ 那就行了， 拿走了， 那行，挺好看的， 那行了，爸，我们再给你买一样的，一定给你买一样的啊， 都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啊，张秀才的父母呢，算是没白疼他，对自己双亲那真是一百一。可是说奈何子欲养而亲不在呀、啊？你说这母亲的病，叫他吃了多少的苦头吧？至于说这个买衣服的风俗，又将演绎出什么样的事情？咱们接着往下看。说2天后，张秀才到公院吃尾牙团拜，忽然之间又见到了卖衣服的店主。哎呦呵，这不是那个张秀才啊？ 嗯， 您寄回来衣服我收着了。 啊，收着好，那您赶紧把那钱就退给我们，我们就不要这件了、啊。 可是这个，您退回来的这衣服错了，不是您在我这儿买的那件。 不能啊，我装的呢，还能错吗？ 你瞧，来，你看这是您的地址啊？ 对， 这是包裹吧？您看看、啊、这里边装的，这蓝色是蓝色，但是咱买的不是羊绒衫吗？ 哎， 你看你这给我是一夹克啊！ 哎，你看，嗨，赖我了！这，哎，这我还记得是装的腰山，你看这玩意儿， 嗯， 啊，可能我妈这两天病了，是不是？她那个我心情也不太好，我也乱，这乱七八糟的，可能随手装错了。这是我爸的衣裳，我都认得嘛，我爸衣裳给装过来了。得，没事，那个，走。那您把这给我吧， 啊， 我过两天我再把那羊毛衫给您寄过来。 那您快点哈、啊啊， 好了， 这还有人买呢。 哎，好了， 啊，那谢谢您、 嗯、 啊。 让这小伙子又来了哈、啊， 哎，大妈，没什么热闹，别看 了。你看就是你那羊毛衫，我都没买成。 算了吧，啊，算了。 嗯，老板是不是没有那羊毛衫了？我走了啊， 我。 哎，爸。 哎， 那个， 不是你找什么呢？翻箱倒柜的，你干嘛呢？ 对，你那个就是我，嗨，我这两天也不怎么了 啊？ 可能我妈这一病啊，我这也有点乱，我们衣裳给退错了，你看。我把您这夹克，您都这两天没穿这夹克，都不知道我给他寄回去了。 嗨， 您把这俩夹克给寄过去了。 哦，寄错了 。那个羊毛衫，就那个前两天您跟我妈一块买那蓝色的羊毛衫。 哦， 你看见了吗？ 羊毛衫， 我得给店家退回去。 我也没注意，哎，在哪儿呢？我想想啊，那天你在哪拆的包裹？ 就那罗汉床 吗？那屋吧。 对啊。 你把包裹拆开，衣服放在床上了，我记得。 对啊， 别人谁也没拿过。你这床周围找找去吧，你看是不是压床垫下边什么的。 哎，我看一眼去啊。 你是找找这种，我没动，我不知道，我没动。 这你看，我爸说的真准。哎呦，可能随手是歇床垫子底下了。你看这玩意儿，赶紧给店家，咱再寄过去。老板。 哟呵。 老板，这回行了，赶紧安排退款吧。 那个，别着急啊，你看看那个退回来， 怎么了？怎么赶紧退吧？这回没错啊。 您瞧瞧， 不是， 这又不对， 不是， 你这不是从我这儿买的羊毛衫，嗯， 不能，我特地我封的时候我抽出来看了一眼，是蓝的，然后我给封上，怎么就退错了呢？ 您瞧瞧。 灰的， 就是啊，我那不是蓝的吗？您瞧， 不是这， 您这也真逗， 这衣裳也是我爸的呀， 是吧？ 不是， 嗯， 不是怎么回事？哎，不对，你把包裹上的单子给我看一眼，就我寄过来的包的单子， 这个 是我字儿啊， 嗯， 那这玩意儿，这衣服怎么换了？这 不是这衣服，你说是我们的吗？ 不是，这是我爸的。我认得，他喝了旧的，这不是新的呀。 那您跟我这来什么去？ 不是我，这，对不起您啊。 您， 等我 抓紧啊，我们还卖货呢。 对不起啊。 行了，您抓紧吧啊。 怎么回事儿这？ 列位，这可真叫蹊跷啊！明明自己亲自寄出的包裹，怎么说狸猫换太子了呢？就，莫非说这里边有什么隐衷吗？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得接着往下听。 哎，爸， 哎， 爸，您动这羊毛衫来着？ 没有啊，什么羊毛衫？ 不是， 你不退了吗？ 不是，怎么又在这床垫底下呀？怎么？哎，我寄出去了，您没注意啊？ 你那天我看你好像是你 不能，我这我说把那件给我妈那，我给她拿衣管去，在她床头挂着呢。这蓝的，咱不说晦气，锦鲤说想给退回去，退两回都退错了，这怎么能？我之前眼睁睁看着我哥的是这蓝的，结果今天我碰见店主了，说退回一件灰的。您看这您这灰羊毛衫， 这是我的呀。 是，怎么退成这个了呢？你这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 这挺奇怪的哈。 这怎么、 这个、 咱家这怪事怎么不断呢？ 是。反正，哎，我觉得呀，这会不会是，你说老天爷觉得这两件衣服啊天生一对，不同意他们分开，所以我依着我说啊，这衣服不能就别退了，咱不能逆了老天爷的心意，对吧？ 哦， 是，我是这么觉得。 行，好嘞，哎，要不您说的，反正那个我们往心里去啊， 嗯， 往心里，姐， 兄弟。 你过来， 啊， 这个羊毛衫， 嗯， 给爸买那蓝色那个， 是， 你不说让退回去，你说晦气吗？ 对呀， 我这退两回，哎，结果寄到人家店主手里吧，都不是这件蓝的，就跟有人掉了包似的。你说这是，刚才爸说呀，说是不是这两件羊毛衫，老天爷觉得是天生一对，不让往回退。 兄弟，我跟你说， 哎， 最近呐，咱们村里闹鬼。 您老那神那鬼的，别瞎说八道。 他这个，要不这样， 我问您，这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 要是死活退也退不回去呀、啊，说明有天意。 那怎么着呢？ 有天意，这个不行的话，咱就别退了 啊 啊！不行的话别退了。你知道这个咱们村里头那是活神仙。 郭天义， 我不听你说那乱七八糟的。 他跟我说， 你就说怎么着吧，退不退吧？ 别退了， 不退啊， 搁着吧。 行，你听那天义说的， 我听天义说 的，那准是天义，那就是天义，来来来。 哟，张秀才， 哎呦呵。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两回给您添麻烦啊。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 我们不退了，没事了啊。 哦， 不退了不退了。 是，我就问，我问问您，那个您母亲不是听说生病住院了 啊？ 好点没有啊？ 还那样。 哦， 那样，反正没醒。 哎， 大夫说反正，你知道吧？ 还那样就是 凑合。 嗨。 一凑合， 就咱就别细问。行， 我铃儿， 张秀才， 我知道了。 行， 店主你怎么意思 啊？ 没听懂啊？人家老太太，啊，别问了。 明白明白是 啊。 那么对张秀这个，嗨，我也不会说什么。那生死有命是吧？您也别太悲伤了。另外就是上次寄那包裹，您前脚刚走啊，后脚您父亲就赶过来了，说你因为悲伤过度，这个连退货衣服都拿错了。你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没懂，我爸爸来，就刚我寄包裹，然后 啊， 我爸爸后来来了，说寄错了就换了一个， 对， 哎，这事儿你怎么 哎呦，儿子，你在这儿呢？ 哎，爸，哎、您这可不对啊！ 啊，什么不对？ 我这是寄了两回这包裹，您干嘛偷摸给换了我？这让我跑一回又一回的，这干嘛呀？这就要换灰的吧？又会蓝夹克，这怎么意思？ 对，不错，是我换的，就还不光这回，上一回的蓝夹克它也是我换的。 我爸，您这，我不跟您说了吗？我以后啊，一定给您买。我知道您喜欢这衣裳，我一定给您买。但这件儿，它不是因为我买了之后我妈病了吗？就容易晦气。我们就希望您健健康康、长命百岁，不想让您沾晦气。您说您干嘛非一次两次，这显得我们多不孝顺。以后不给您买新衣裳了，我们不是那样的孩子，爸。 我知道，但是以后再买。我怕买不到一样的衣服了。 不能，我能买，我的款式我都记下来了，我一定给您买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 不是，不一样，不会再有一模一样的了。 怎么不会呀？ 你琢磨呀，因为他和你母亲的衣服是一起买回来的，以后你们给我一个人买衣服，就算样子没变，但他缺了半，孤孤单单的，怎么还能是以前那件啊？ 我 跟你母亲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说不定这是我能陪伴她的最后时光了。红色羊毛衫你们留下来了，这件蓝色羊毛衫也不要退。我想陪伴你母亲一起穿新衣服，留住这最后时刻的美丽。 爸，您甭说，我知道了。 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我知道了， 好吗？ 哎，行，这蓝色羊毛衫， 兄弟。好事儿啊！ 怎么了？ 咱妈醒了！ 哎呦，快看看去！ 咱妈醒了！ 醒了！ 快看看去吧！ 赶紧把您那蓝的穿上！ 哎， 你妈穿红的，回去咱给咱妈穿上红的！ 穿上！ 那个她穿红，你穿蓝！ 哎， 你们俩保证招人烦！ 不是怎么说话、 你们俩保证谁看 都 眼 馋！ 哎。 列位，这就叫真情啊！现如今过年过节，谁家都不缺衣少穿，可是过年送礼物它是个关键，怎么样的把父母的这份礼物送到心坎里，那可是一门学问。张秀才经过这一番折腾，怕是明白了。您明白了吗？这正是送礼在节前，情况有点悬，几番一辗转，是真爱感人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写了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